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12月31号，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二，我是主持人香露。每个星期二，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问题。有很多人说啊，我要有了钱了，我肯定不干现在的工作。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个案例，他有了钱了，他还在干着原来的工作，甚至呢比原来还要辛苦，这又是为何为哪般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故事啊。因为2年前的一次拆迁，杭州的一位夜班公交司机周使进多了一个雅号，人家叫他周千万啊。面对这个称号呢，比较安静又腼腆的周师傅一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啊，除了补偿款之外，分到的房子有375平米，像60-7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有6套。他原来啊开了5年白班的公交，2年前呢开始开夜班的公交了，而且还是主动和领导要求的。他说啊，拆迁之前家里条件一般，每个月呢也就3-4千块，早上发工资，下午就都打给他爱人了，自己手里不留钱。做夜班呢能够让他每个月大概多赚1000块钱。他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更应该努力的工作。但是呢他自己虽然说有这么多套房子，还有一笔补偿款，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周千万，他却没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他说别人觉得拆迁了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拿钱去买豪车或者是去挥霍，但是我们家的钱就是存银行，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说拆迁后啊，朋友家人都建议他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但是他还是要坚持开公交，甚至是在节假日呢他还会主动要求加班，让外地司机可以回家过年。他说我以前做过保安、服务员，还在银行里干过，最喜欢的还是开公交，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更应该努力的工作。首先为这位周师傅啊点个赞啊。俗话说这个保暖胜淫欲，但是他并没有啊，富贵不能淫，还是原来那样的生活，还是原来那样的心态啊。那有人说了，有钱好啊，有钱可以全身心的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了。那下面我想问问华兴啊，你也分析分析啊，他条件好了，为什么还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呢？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工作带给他意义感呗。就是他从这种开公交的这种工作当中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工作是拿到了这种意义感。 你怎么猜出来的或者是分析出来的他有意义感？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研究的。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工作在一开始的工作的时候追求的叫价值感，价值感就是别人给我的回报有哪些，比如说钱啊、福利啊、待遇啊。但是随着他工作到了一定程度，他的这个收益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他还如果一般人还会继续工作，他就会追求意义感。意义感什么意义感？就是通过我给别人的付出，我给别人的 带来的价值，而得到的别人给我的回馈，这种回馈就不一定是钱了，有可能是认可呀，可能是这些。 嗯嗯，那这种意义感可能来自于很多普通的事儿，普通的工作吗？ 对，就是，我们一般有个分析啊，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做极端一点，就是只有价值感没有意义感的工作有哪些？比如说金融行业，往往叫做意义感会比较小，价值感会比较高，比较高。然后只有意义感没有价值感的行业，比如说公益事业，就是价值感会比较小，就是你可能挣的钱不允许你挣太多的钱，但意义感会比较高。 嗯，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能够，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 这成反比嘛。 对，服务行业，比如说你开公交，它其实是个服务行业嘛，它能够亲身的、直接的面对自己服务的客户。嗯，这种行业往往都愿意做的人，往往都追求意义感。 嗯，好，其实这个公交的工作啊，是平凡而伟大的工作。为什么呢？ 嗯， 因为你每天的这个线路是统一的， 嗯， 是吧？你每天上班的那种时间也是固定的。 嗯， 但是呢，为什么说它伟大呢？因为你每天要载着这么多条生命啊，从一个起点到他们的目的地， 嗯， 要接很多的客人。每天迎来送往啊，有一些是固定的面孔，有一些呢是陌生的面孔。你的这个工作确实是关乎着很多人的家庭啊，往大了说，这个工作的责任心要求很大。 嗯， 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找到了华欣刚才所说的意义感啊。 嗯， 那为什么还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呢？就是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可以从中呢找到你说的意义感，为什么有了钱了还要更加努力？原来是白班啊。 对，原来追求 还 要申请夜班啊。原来一定程度的追求价值感嘛， 嗯， 就是当这个价值感一定程度的满足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更多的去追求意义感嘛。 对啊， 觉得这件事更有意义嘛。 你看他做夜班，他每个月还可以多赚一点钱，他按道理他不差钱了，他要去申请更辛苦的夜班。 所以你看他的意义感就他的意义感就不光来自于他的顾客了，他在讲什么到了过年过节他要加班，然后让那些外地的人回家。 对， 他的意义感就来自于那些外地的公交司机了。 那平时呢？平时你为什么还要申请个夜班？ 总是找到那个更扩大的意义感的 啊， 嗯， 就是夜班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干。 嗯， 我猜啊，是吧？大家都愿意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所以呢，夜班尽管挣得多，可能愿意干的人也少，除非是比较差钱的，啊，等等。但是他不一样，他认为呢，这个里面有他存在的服务的价值，是吧？ 对对， 嗯，好。那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这样一来呢，基本上我和家里人的这个作息就岔开了嘛。 嗯， 他们上班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呢，我是睡觉，是吧？他们回家的时候呢，我又去上班了。 嗯。 原来还经常去旅个游什么的， 嗯 啊，现在呢也没有这时间了， 嗯， 那没有业余生活的有钱生活好吗？ 啊，那他的选择嘛，对吧？就是没准他干着干着他就觉得那什么了， 嗯， 不好说这事儿， 嗯 啊， 好，就是有些人他们确实只剩钱， 嗯， 没有别的了，但不是说这位师傅啊，但是他的这种作息安排也影响到他要和家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嘛。 嗯， 我们放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仅仅过有钱却没有业余生活、没有自由时间的这样的日子，好吗？ 他选择了， 嗯， 就是他的意义感，就是每个人的意义感的回馈不一样，就是意义感叫做给别人带来价值而产生的意义，就是他那个别人不一样，他可能那个别人更多是顾客，更多是他工作中的那些客户，而不是家人。有的人的意义感来自于家人，就是他的工作可能做的一般。然后但是他得把大量的时间交给家人服务好，也不能叫服务啊，就是跟家人这个关系建立好，他的意义感来自于家人的认可。 嗯， 所以不同的人的意义感他的重要程度不一样。 嗯，就有的人呢是为了成全别人而活着， 嗯， 有的人呢他希望既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还有些人呢就完全为了自己而活着。 这个，然后还有一些人，这个别人他也要区分。比如说，我的意义感来自于我的老板、 家人， 对吧？有的我的意义感来自于我的客户，对吧？不同的人，他的别人是不一样的，重心这个重要程度不同 啊，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啊，多装一点自己，或者说多装一点别人，达到一个平衡吧。 嗯， 你完全装着别人，不考虑自己和家人，这似乎呢也有点不近人情，是吧？ 嗯， 完全只考虑自己，也有点过于自私。 嗯， 生活就是不要走极端。你比如说这位师傅他已经稍微有点钱了吧，在北京可能不算什么，是吧？但是在杭州可能就算还可以了。那么他是不是可以啊做一些他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呢？啊，没有说到啊，没有说到。 他原来还是喜欢旅游的，现在没有时间了，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更符合这个年龄段，就是没那么的拼，没那么的辛劳，让我们这个好日子过得持久一些啊。此外就是钱的问题，我们再说说理财啊。职场人其实也要考虑理财。他说我原来的钱呢，就是发了工资下午就打给爱人了，现在呢这么多钱都存银行啊，全存银行。那而且他还谈到，这不就是一个数字吗？我们首先来说说他的这个金钱观，再来说说他的理财观。他认为这么多的拆迁款补偿款就是一个数字。华兴你怎么看他的这种？ 你就没过过苦日子，我觉得 没过过苦日子吗？他原来做过保安呐、啊，做过服务员呐、啊，做的也都是很基础的岗位啊。 但我也觉得是，就你过过苦日子，你就知道钱对他的重要性了。或者他没遇到过最大的挫折， 就没有特别 没有遇到过用钱的时候，用 钱没有钱的时候， 对，没有遇到过用钱的时候。比如说，哎，我想让给孩子更好的教育，那我就得给他上好的学校。杭州的学校都是我知道，杭州好学校全是私立学校。 他的孩子就上了一个私立学校，一年五万。 哎，对啊， 原来比较捉襟见肘的。 对啊，所以现在就很轻松了嘛，对吧？ 那他其实是不是可以看淡一些呢？而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比较苦的日子呀？就是经历过了，反而更看淡了。 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经历过苦日子的人，往往对钱都特别看重。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所以他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可能有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让他觉得这个钱这件事儿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就是一定还有一些经历让他形成了这么一种金钱观。 对， 是吧？ 对啊， 因为从他的经历来看的话，他一直挣的不多嘛。挣的不多的人一下子有很多钱了，那么这个人突然说啊，这个钱只是多了几个零而已， 这个 过度有点快，是吧？ 但是其实这里边就有其他的问题了哈。如果这是个新闻，记者把它放出来之后，他的那些好亲戚们就 会来借钱。 哎，对。 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调查，就是调查美国那些中了亿万，钱款彩票的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反正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经常会发生。 对 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也就是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对、 等等，还有很离奇的经历等等啊。但是至少人家现在过得还比较坦然啊。另外就来说说他的理财观，他把钱都存银行，你觉得好吗？ 这也是他的选择，他可能不愿意冒那个风险。就是比如说投资其他的这个什么的风险。 如果你给他一些建议，你会怎么说呀？ 就如果要是理财规划师哈，如果我是理财规划师，你理财规划师的这个思路肯定是说，哎呀，你这个钱一部分得用到你的未来的健康，对吧？就是一个人的钱的花销是一个像一个有的是要产生收益的，有的是要产生防控风险的，对吧？那你要把这么多钱分成几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用来防控风险的，比如说给家人买保险或者自己买保险，对吧？为了健康，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去追求更多的收益的，比如说拿出20%来去做一些有风险，但是一旦这个有机会就会有产生更多的收益的这样的产品，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剩下的一部分钱作为这个什么定期投资啊什么之类的，风险并不特别高，但是收益可能比存银行的收益高。那理财规划师肯定会就这么那什么嘛。 对，但是结合他的性格，他应该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人，他也不是太追逐财富的那种人。所以呢存在银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希望能够再多元一些，比如说做好家庭的保障。 哎，对对，主要是为了 也许不要博取那个额外的收益，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保障这个围墙啊垒好。因为您每天工作很辛苦，又是做这个公交司机这样的一个风险比一般的职业高一点的工作，是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但是其实我没有采访到他的家人哈，就是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些观点是怎么看的？ 家人没有露面。 对啊，所以不好说，有可能他的家人很反对呢。 他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说有这么多的钱了，家人朋友啊都建议换一个轻松的工作。有这种， 就是他不光是建议，就是他，而且他还去做夜班，然后家人也没法陪家人，家人可能会有其他的抱怨，这件事我们不知道。 哎，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某种平衡，因为小老百姓一个嘛，老百姓呢，您一定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啊，达到 家庭关系的和睦，您事业的这种进步， 嗯， 还有呢就是整个您个人比如说兴趣爱好啊，某种追求啊的这种实现，阶段性的实现，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您可能追逐了某种财富，或者是某种价值，或者是某种意义感，但是呢其他的呢又忽略了。每一种这种关系其实都是一种财富，比如说你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孩子啊和爱人啊，这种情感也是一种财富。你的身体啊，你和自己的关系也是一种财富，你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财富。人在不同年龄的阶段啊，我认为需要动用的财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过早的耗尽了自己的身体财富，那么即使你累积了很多的金钱，那么最后呢也会归零。此外呢，如果你把家庭的关系这个财富耗尽了，你的金钱有一天用完的时候呢，这一块没有给你更多的补足或者是支撑的话，你可能也会归零啊，等等，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突然富起来了，比如说拆迁是一类啊，还有比如说买个彩票也是一类，另外呢就是不知道哪有一亲戚哈，这继承了一笔大遗产，对吧？这也是一类，还有就是买个什么股票啊，这个一两年暴富啊，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对于那些突然富起来的人，想好怎么工作和生活了吗？我的前提是突然啊。 嗯， 您认为他们会想好吗？ 有的人提前想好了， 嗯，就是还没富的时候就想好了。 对对，有的人没想好。 好，我们分开来说啊。 嗯， 就是提前规划好自己一旦有了钱要过什么样日子的人，那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会按照计划行事吗？ 应该会啊。 嗯、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想我要有了1亿啊啊，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有1亿摆在我面前，我的账户上面多了那么多零的时候，我会重新规划的。就好像我如果是孙悟空，我会腾云驾雾的话，我想去哪里、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可以做到的话，我一定会重新想一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句话叫做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嗯，因为我真的没有，我当时真的没有，所以 我是站在一个没有的基础上幻想出来的。 嗯，啊，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叫遗愿清单嘛，就是 什么清单？ 遗愿清单， 遗愿清单， 就是我们做咨询经常做一些遗愿清单，就每隔多少年会做个遗愿清单，给来访者也是。然后上次做个咨询，就是他说咱来谈点深度的，我说行，谈个深度的。假如你十年以后 谈5块钱的， 不是，对啊，他之前讲的都是一些当前职业的事儿嘛，就谈点更深层次的嘛。我说假如你十年以后，这个去世了。无疾而终，老天爷告诉你说你就有十年的活命，活头一共有120个月，40个季度，你打算这40个季度你该怎么去花这个时间才能让你觉得不值得，不遗憾，啊，这叫遗愿清单。以后你就会列出来说啊，我这个是120个月每个月都干嘛，每月都干嘛，每月都干嘛，列清楚了每月都干嘛，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做第二个版本，说假如你来了1000万美元啊，美元，然后你这120个月该怎么去弄 啊？哎、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电影啊，就开心麻花他们做的嘛，叫《西红柿首富》嘛，就吧，就给你这么多钱，你必须给我花完，要不然你继承不到那个遗产，是不是？那就可劲花呗。 那也不一定， 想方设法的话， 那不一定，因为其实你会去平衡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事儿，你想清楚了就能想明白，因为重要的资源钱不是。钱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重要的资源了，最重要的资源是时间，对吧？这120个月才是重要的时间，因为过了这120个月就没了，钱也没了，啥都没了，对吧？你想的就是我这120个月该怎么去做得更好。那很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说，那我有钱，我成立个慈善机构哈，或者说我参与个慈善机构， 哎，有了钱了，突然不知道怎么工作和生活了，不如像华清刚才所建议的那样，在可以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前面加一个限制。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想，我这点钱怎么才能够花得更有意义了。 对。 啊， 对， 你可以加10年、20年、30年、100年。 对。 等等，是不是？很多人我想说的是，一定没有做好，就是突然有了钱了，我怎么 去工作和生活的准备。我说的是很多人，但也有一些人提早就规划好了。 大多数人没有做好，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天上不可能馅饼落到他头上的，确实不可能。这个概率相当于这个，说的极端一点，相当于让一只小老鼠在键盘上敲键盘，敲出一本《红楼梦》来。 嗯， 这个概率有点低了。 但是其实这几年我们还是看到，就是有些人突然就有钱了。谈不上一夜暴富，对吧？他可能因为他的房子拆了，怎样那样的。他几年，他确实比原来上了好几十层台阶。这种情况是有的。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的话呢，钱就有可能被挥霍了。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创业，他被一个投资机构看中了，然后给他投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这小子呢？他拿这些钱啊，没干别的，他就到一家图书馆去那儿待着，看了很多的书，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老到图书馆看书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我到那看书就是去找找历史上那些有钱人啊，他们都是怎么完蛋的。”对，他发现了，他说现在很多有钱人的钱不是因为自己挥霍，到处散这个花完的，而是因为不当的投资给赔完的。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的钱到一定的程度了，你一个人光花是花不完的。对吧，就像那个西红柿首富一样，就在你有生之年可能都花不完。但是如果你要去做七七八八的投资的话，那就有可能赔完。我说投资包括股票，是吧？还有一点就是有风险违法的行为，什么赌博啊，这种啊，吸毒啊，这种，这都是一定要远离的，有些是要慎重考虑的，对吧？仅供大家参考啊。当然还有钱的朋友呢还会去创业，创业也算是一种投资。 创业也是一种投资，对，这个比股票烧得更快。 好， 投资需谨慎。 我觉得没事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事儿的啊，万一有一天突然有钱了呢，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能像今天这样继续吗？还能够做到像刚才那位师傅那样淡定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不要现在告诉我答案。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和大家来说一个案例，一位朋友咨询。下半段我们请华鑫为大家来分析分析啊。这是一位87年出生的女士，未婚，没有男朋友，大专学历。她说：“我学的是护理专业，但是毕业后没有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2008年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办公室行政助理方面的工作，会做标书，接触的公司都是小公司，工作能力一般。从去年12月份离职到现在，没有找到工作，期间也有面试不错的单位。”但由于本人专业和个人经验的问题，都被用人单位拒绝了。找工作面试了10多家单位，都会问到是否结婚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很累。家人让我去干保险公司的电话销售，我不想去。他们说我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啊，说我找这么长时间工作还没有找到，还不赶快去找一个工作先干着。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确实这一年都要过去了，目前这一年呢过得还是比较的郁闷。接下来是该听家人的，还是说继续啊在面试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一直扛下去呢？我们在下半段跟华鑫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Sorry. Yeah. Oh, so. I'm watching your hand.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其实不少的朋友都面临着在一段时间之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或者是被用人单位啊挑三拣四的情况啊。不同的性别可能遇到的阻力也不尽相同。在广告前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位87年的姑娘啊，未婚，而且呢是一直从事的是行政方面的工作，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呢一直在寻找工作。用人单位呢都会问到他是否结婚这个问题，没有给他新的工作机会。家人呢让他去做保险的电话销售，他不想去，也面临着一定的家庭方面的压力，请问他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的哈，做的就是行政这样的工作，然后其实他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积累并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机会啊。行政这种工作就是这样，那就是一般如果你选择做行政，最好找一家公司一待待好长时间这种啊。然后如果要是做不了的话，这个只能只有两种，三种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做销售，家人说的保险销售，或者是如果他不想做保险的话，他觉得做保险可能会有那种感觉，天天打电话，那他可以做课程顾问，就去教育培训公司去做课程销售。当然前提是说你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你自己学了还觉得挺好的，英语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去做这样的销售啊，这可以的。 这是销售， 销售，对，销售就是销售，你可以选行业吧，对吧？你选择保险，你觉得说这个保险太那个什么了，对吧？还听电话打好几百个电话才有几个成交，然后等等哈，你觉得不好，那你就做就卖你信的就行了，叫课程销售。然后呢，如果要是觉得销售这个职业不好，就这个职能他不喜欢，就是做起来就是求人的那种感觉，觉得特别没面子的那种感觉，又不太善于说话说出口的那种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得学一些手艺了，对，比如说厨师，做蛋糕，当烘焙师，什么美容美发什么之类，就是生活服务类的那种。 要么凭嘴，要么靠手。 哎，对，因为你手里你比如说你学个半年的这种手艺出来之后，这个就很多很多这些店都在餐厅、饭店、蛋糕房都会去招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的流动性。大多数他流动性是这样的啊，不要以为流动性是不好的啊。他们的这个蛋糕房的流动性我还真研究过，他们一般都是说你在一个蛋糕房做蛋糕师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好多人就回家了，因为大城市这个生活成本比较高嘛，回家自己开个蛋糕房，跟几个人大家投个资自己开个蛋糕房，他就不用再去招蛋糕师了，又可以自己去做了。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手里有个手艺吧，他总会那个有这个靠卖手艺，他总会有这个收入。对，这种而且这种生活服务类的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吧，对吧？ 收入也相对稳定， 对， 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对，然后起伏是靠你经验，你经验越丰富，就收入就会越高，一般是这样。这是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就是服务业了，因为他做的是行政，他往往都是行政是服务企业内部客户嘛，然后就是可以服务企业外部客户嘛，对吧？服务企业外部客户，那当然说的惨一点，比如说餐厅服务员就是服务业嘛，但是好的餐厅服务员收入也很高，比如说海底捞，对吧？对吧？那个就完全是服务业，而且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和这个通道。然后再比如说电话的接线员、客服人员，这个也是一个也是服务行业 现在一些好的公司，如果要是那种他对这个客户对服务的客服的要求很高的话，收入也还可以。 但是服务业就以客服为例的话呢，这个收入和他们的这个辛劳啊，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成正比。 对对。 就是可能很辛苦，压力很大，但是收入也不是特别高。 对， 但如果放在服务业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个行业啊，还是有很多目前收入还不错的。明天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什么美甲呀、宠物医生啊、健身教练呐、 啊，对对对 啊，调酒师啊等等。经过统计，这些岗位的收入其实不比一些传统行业或者是一些传统职业低。嗯， 对对，不过这种服务业就是带有一定手艺的服务业，比如说你健身教练他是有手艺的， 嗯 啊，然后调酒师肯定什么美甲师他都是带手艺的，所以一般也就是手艺人， 嗯， 就手里边有个手艺是比较好的。 这是刚才华欣给他指的三条路啊。 然后最后还有一条，就是你不是专科嘛，那就只有靠上学了。对，因为很多招聘都是本科是一个特别硬的门槛。 嗯， 对，所以那如果有时间不如上学续个本科。 好，他是87年的、 嗯、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都会问到有没有男朋友啊、 嗯、 结没结婚呢、 嗯、 啊这个问题，尽管这是个人隐私、 嗯、 用人单位不该问啊，但是事实上就是大家都会问、 嗯、 而且他也绕不开、 嗯、 绕不开，最后呢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不是要结婚要怀孕、 嗯、 然后呢到我们这儿来的。他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目前就遇到这个阻力， 嗯， 这该怎么办？ 他一般可以这么说，他有个承诺，比如说我要来到咱们公司，我就会选择三年之内我不会去要小孩，对吧？你们不是担心这个吗？我可以签个承诺书， 嗯， 我都写好了，对吧？有的人那个什么，我提前写好了，虽然用人单位这么问是违法的。但是对于一个大专毕业的学生来说，就外资企业一般不会问这事儿， 嗯， 对吧？他是不可能很难去外资企业的。 很多人不问，他也会心里嘀咕，或者是找一个别的理由不要他。 对，所以他一般如果要是他觉得那个什么，他至少说，哎，我写了一个承诺书，对吧？这个我承诺，如果是咱们单位那个接收这个，我在三年之内是不考虑怀孕生孩子的。 嗯 嗯， 所以不要逼着大家去说谎啊。 嗯， 应该有一些制度来制约这些企业的这种行为。当然企业呢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这种经营的压力的问题。 对，如果有制度制约企业这个行为，因为我也跟企业主聊过，你知道吗？企业说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我 到了这 个 怀孕， 对，我这个现在也挣不着钱，我这还亏损呢。如果真的有制度制约，企业就会不招女生。 嗯。 就我看到女生我就不要，我根本连面试我都不面试。 所以我说的是应该给雇佣这些员工的企业以激励、 哎、 男女不同。 对， 对， 对， 对， 在这个问题上女士确实受到更多的歧视啊，受到更多不公平的待遇、 嗯、 那要让企业因为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受到奖励的话，那 么对，就是我招女生国家给补贴，对吧？就女生就跟那个女生就跟残疾人员似的。 那不能这么理解啊。但是某种程度上确实他们 不跟残跟军人一样，应该这么说，对吧？ 就应该优待。 对 啊，女士优先。但是呢，女士优先往往体现在这个谈恋爱方面了，是吧？ 对，然后还有这 个就业方面。 当然我这个国家制度应该是就女士应该跟军人一样，对吧？比如说企业有指标，每个企业必须要有多少个女生，没这个指标是不行的。 嗯， 哎，这才行，对吧？ 哎，对，就像某些地方必须要有一位女领导干部一样 啊，对 啊，这是硬性要求， 对 啊，你们企业也要这么做。 对， 当然这个是后话。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分析一下他做的这个行政方向的工作，难道就一点出路都没有吗？那也有人从行政做到很不错呀，你看我们那电影《杜拉拉升职记》， 嗯， 不就是从一个行政小助理开始做起来的吗？ 嗯，明白。这个《杜拉拉升职记》是在12年以前的这个故事，而且杜拉拉是 有那么久了吗？ 是2006年那个书嘛。 嗯 啊，然后杜拉拉是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呢，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外企的发展。 嗯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机会的。 嗯， 现在这个，而且杜拉拉其实不是后来不是做行政的，他是从行政转成人力资源了。 嗯 啊，对。然后现在这种情况呢，确实也可以，但往往都得学这个读个 本科，学一些东西， 对吧？学读个本科， 嗯、 然后有个学历什么的，然后甚至还得找一些人脉关系才能够进入。嗯、 是的，所以我是想和这位朋友说一说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也认为原来接触的都是小公司，工作能力一般的话，就应该从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角度啊来着手， 对， 为下一份工作啊提前准备一些东西。 对， 面试那么多，如果都遇到了障碍的话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是否结婚这个问题之外，一定要考虑一下，就是您原来的工作经验是否能给你加分，如果不能加分的话，怎么才能够提升啊？怎么才能够提分？现在呢，也许对于行政的要求有很多种啊，不仅仅是什么写个材料啊，发个传真呢，递个文件了，会要求你比如说做一个新媒体的通知 啊，对，写个 PPT 啊，做个 H5 的页面 啊，对， 是吧？那大家的这个会议签到，你会不会用这个微信的方式来解决？不仅仅是排个什么桌签写个座次啊，原来那么传统的工作了，那这些你会不会呢？你有没有和一些大公司的行政聊一聊，现在对于行政都有哪些要求？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能力都展现在未来的东家面前的话，我想你的竞争力会有所提升。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如果大家一味在情绪上面纠结的话，不从方法的角度来找突破口的话，那这种糟糕的情绪有可能还是会继续下去啊。祝你好运。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故事，他就是从原来的单位换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也通过发帖的方式来记录他上班前几天的工作内容和心态。我们来看看，他是做了9年的人事，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工资，孩子大了要上幼儿园，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辞职了，来到老公的城市。他说老公介绍了一份销售客服的工作，主要是做销售内勤方面的事儿。今天第一天上班，其实我内心压力很大，但是老公不能理解，我就在网上找个树洞说一说吧。本来我想继续做人事的，但是老公说没前途，我有会计证，他说会计很辛苦，但是我对新工作一无所知，他一直说给我找的工作好，硬着头皮上吧。换句话说，这工作呀，还是她老公给她找的。她说我没有工作经验，我知道上司啊很不待见我，我能感觉到往后的日子啊得加倍努力了。这是她第一天发的帖，第二天又发帖了，今天是第二天，加油，细心细致啊，少说多做，全力以赴。虽然人到中年一事无成，但是啊，可能以前毒鸡汤喝多了吧，依旧一直相信努力改变命运，哈哈。第二天结束了，不太愉快，哎，自己还是不行啊。他没有说为什么不愉快，刚刚上手估计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他说人到中年可以重来的机会越来越少，不努力路会越来越窄，之前为了带孩子也算荒废了几年，时间不等人，从现在努力，我相信一切还来得及。今天我没有出门，在家学习了一天，今天放假，以后啊，尽量每一天我都将如此付出，加油啊！你看这位朋友的心态，跟前面那位朋友的心态就不太一样，但是他已经上班了。华经理怎么来看他在一个有挑战的、有压力的工作岗位当中的目前的这种自我激励法？ 啊，没事，再被挫折挫折就 怎么着就泄气了吗？ 她就会说我是不是不适合现在的职业呀、啊然后就会跟她老公吵，都是因为你，你看看我要是做当年做，我要是当年做人力资源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现在一单都没出，我的领导也对我很不满意，真是的，我现在连试用期都不过，还不都是因为你。 嗯，好，这是一条啊，一条路，那还有呢？他就是干得越来越好了 啊，对， 越来越有成就感了，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 嗯， 我觉得光打鸡血，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他得有些方法。 那他没写吗？后面还没写吗？ 对， 嗯，那我们就像拍电影一样啊，就这个人他面临着人生的这个分岔路，他往左走、往右走，或者是往哪儿走， 嗯， 也许会有不同的际遇，会有不同的结果啊。刚才华兴所说每天打鸡血是不行的， 嗯 嗯，但是不打鸡血行吗？ 不是，就看你怎么打，你得有方法，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销售内群，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公会觉得这个职业比那个做人力资源要更有前途。 嗯 嗯，我 也许是他老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案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她老公介绍给她介绍过去了，为什么那个她不招她的领导待见，对吧？都有她老公的背书了，她还能不招待见吗？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那个，挺独特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开始到一个新的单位，遇到一些挫折，自己不打气，难道还等着别人来锤吗？所以一定要坚强啊！我还是能够理解的。 嗯， 但是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到底能不能够适应，是吧？ 嗯， 你擅长的地方在哪？ 嗯，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立足。 嗯， 我倒认为这个工作啊，不要想的太多。 嗯， 这是一个立足的工作。 嗯， 你到了新的城市，到了老公现在工作的城市了，你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是吧？ 嗯， 老公到时候也有意见。 嗯， 我不知道她老公什么想法，但是肯定你要找一点事情做。那这个事儿呢，就算是填补你每天空白的一件事儿。 嗯， 接着你再去找。 嗯， 就像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工作，一开始是人生地不熟，要解决什么呀？ 嗯， 住房的问题嘛。 嗯， 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之后，我们要解决什么呀？交通的问题啊。 嗯， 我从家去单位，我要怎么走？ 嗯， 是吧？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你再解决什么？就是在你单位附近生活圈和你住的那个地方的生活圈的熟悉的问题。 嗯， 在这个问题上面啊，解决好之后，你再解决人的问题。 嗯， 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一些熟人。 嗯， 这种熟人小到你在附近菜市场买菜所认识的， 嗯， 大爷大妈卖菜的小商贩呀，那到大到你在网上结识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或者是你的同事啊等等。 嗯嗯，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脉络。 嗯， 你怎么看，华兴？ 就是他拿这个事儿立足倒是没问题，就是说，重点的是在于说，能不能立足嘛，对吧？头三个月的试用期能不能扛过去嘛？ 嗯 啊，还有这家公司，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职位是销售内勤，那家公司在当地的品牌和效应，然后在当地的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规模啊？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司？ 嗯 啊，因为我也做过类似的咨询，如果是就他也是觉得说刚工作一个月，然后就那个各种跟领导关系各种不好，领导对他各种挑剔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我就会问他这公司，他说这公司挺有名的，我知道是上市公司，然后挺有名的，然后所做的这个职业也只是他当下就能干的。我说那你得把这个试用期扛过去啊，你怎么着也得在这家公司待个一年，至少坚持待一年嘛，这样你在这家公司的这个公司给你的背书，你才能造你下一家公司有作用嘛。 嗯， 对吧？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到了一个城市里边，如果这家公司是这个城市里边比较有口碑的公司的话，他就得 熬着。 对，就得扛下去。对， 对，是有得必有失嘛。啊，你来到了新的地方，那得就是和老公在一起了嘛。 嗯， 那失呢，就是现在看也看不出太多，是吧？难免有一些压力，这个在哪儿都会遇到啊，不是这里就是那里。 嗯， 至少呢，他目前的这种心态还是比较积极和正向的。 嗯， 但是就是要提防啊，自己在这种亢奋之后所出现的疲倦。 对， 嗯，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还是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真不行， 嗯， 快走。 好， 看到船要沉的话呢，赶快逃。 对，就感觉这不行，或者老板上司关系就明显感觉就不是一路人，你知道吧？有的时候这个你有自己有原则底线的， 要有判断力是吧？ 对，感觉不行，赶紧跑，不要在这里太耗长太多的时间。 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华欣来介绍一个他所参与的咨询的案例。 OK， 我给你找一高端的案例哈，因为我这个咨询有一个案例是比较高端的。 你不是在国贸43层进行咨询的吗？ 也不是，这个来访者比较高端，就是来访者是创业成功的，就是一个公司已经卖了，卖了之后，然后开始二次创业啊，就卖的比较成功啊，然后开始二次创业呢，然后这个联合创始人。啊，做的是这个一些新技术的东西啊，人工智能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新技术的东西。然后呢，现在规模变大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公司其实规模很小，十几个人，他主要做的就是技术和产品这块，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带3-4个人团队就把这事做起来了，然后就卖掉了。然后现在呢，他现在这个公司开始融好几轮资，然后规模开始变大了。他是这个类似于第二把手到第三把手这个角色。然后呢，第一把手老大主要做的都是怎么去谈融资啊，怎么去谈战略的这样的事情。那给他交给他的任务呢，就要让他把管理带起来。他带300-400个人，现在团队变大了。他原来只带过3-4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原来都是我一人干，对吧？带着3-4个人，大家都挺牛的。现在有300-400个人，有水平高的，也有大量的都是水平低的，因为做这种客服和运营，我不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团队，而且我也不太愿意，就是我个人的个性也不是那种管理团队的那种个性，该怎么办？ 这已经不是他原来所在的那家公司了。换了一家公司， 对，就原来那家公司卖了嘛，又跟另外一个这个创始人一块又做了一个新的创业嘛。 好，历史把它推到了现在 啊，对啊，他就是说，你像好的管理都是从底层开始一步一步做起，对吧？先一个人做，然后带3-4个人，带10个人，带50个人，带100个人，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所以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去管理了嘛。他说你光给我一个几百个人的，我什么都没，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个，没有准备好。对，我还不如我老跟我的老板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核心技术，然后让我去核心那个。 有过这样的案例啊，不干管理了，还是钻研自己的。 不行啊，这他是老板最信任的人，就是他是联合创始人嘛，他是创始人，都已经跟创始人和关系在一起了，创始人对他是最放心的，对其他人都不放心，你知道吧？所以创始人说不行，你必须得把管理带起来， 你咬牙也得学。 对，然后就咨询这个问题，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我不是这种人，就是他主要说我一直不是这种，一直都是一种就钻研技术，钻研某个产品。 他给自己设了条线。那其实像这样的案例还是挺多的。你看那个百度的李彦宏，他也是学技术的是吧？搜狐的张朝阳，也是学技术的是吧？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但是 除了马云不是学技术的， 不是，但问题是百度的李彦宏他做到这么大的时候，他就找了一个管理者嘛。 但是他原来也是一步步做起来的，什么都要管呀，什么都要抓。 就是他的老大就是这种嘛，他的老大可能也不太懂管理嘛，所以就找了一个，就让他来去干这事儿嘛。对吧？ 赶鸭子上架。 哎，对，就是这个咨询。 好， 你知道吧？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解决方案是，就是因为我也看过他测评嘛，我们有一些性格测评嘛，我跟他聊一下，他确实就有一些人，他确实就属于那种，我就是那种专家型的人，然后我对这个技术啊，对这个产品体系啊，我特别研究的特别透，但是管人这操心运营这种事儿，就不太乐意管嘛，就产品做的特别好。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就讲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有想过扮演一个角色吗？对吧？就是你进工作，你扮演一个管理者的 角色，就是，戴着面具上班， 对吧？就是演员嘛，对吧？你想过扮演？哎，他说，哎，你这个想法好，你个扮演这个词很用的很好，对吧？我说，对吧？你上班就是在。你在做管，你在上班，你不光做管理，你也得做产品嘛。他肯定是多个角色嘛。我说你在做管理的时候，你就假装扮演管理者这个角色。 上班扮演领导，下班做自己。 哎，对，或者你做技术的时候，你就做自己就好了嘛。 好， 对吧？哎，他说，哎，你这好。但然后呢，他给我了一个回馈，说，那我扮演这个角色，我既然是个演员，那我就得有听众嘛，对吧？我得有观众嘛，我的观众到底，我得找个好观众嘛，对吧？然后我就会去想，我说那你的观众是谁？你的观众底下的那些员工就是你的观众吧？然后你的那个老大就是你的观众嘛？你得想办法扮演完了之后，让那些观众取悦那些观众。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让他扮演台词是什么？ 他就得找到那个台词嘛，就是他心态就过去了嘛。 否则他知道怎么管，就是道理全懂，管理的书到多的是，全有，但是他就拧巴嘛，他一去做那个事儿他就难受嘛。嗯， 他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说不出口，是吧？ 对，就是那种意思吧。我说你扮演，你是个演员，你就说得出口了嘛，对吧？那个时候不是你嘛，你在扮演另外，那演员他也不会纠结说我是我自己，我就得本色出演，对吧？有谁是这样的？很少有嘛。嗯 ，OK， 这是一个办法。 从此进入娱乐业， 对对吧？所以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嘛，对吧？嗯，然后这个。这一个办法对吧，他说哎，这个很好，我找到我的听众，我的观众，我就很开心。然后我说第二个，你不是既然说产品做得很好，做管理不行，那你有没有想过把管理当成一个产品来去做呀？ 逻辑一样吗？ 啊，逻辑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把逻辑弄成一样的 了。人是不太会听话，或者是人有自己的 对吧，你做产品，你要前期策划，你要策划这个我们讲叫互联网产品吧，你要策划这个信息流，策划这个业务流，策划整个这个产品的原型，那你做管理你也得做流程，你也得做原型，你也得做那什么，你把当成一个产品来去做。 把人当代码管。啊，人就是代码， 不是代码， 是机器， 他是个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嘛，他之前是做产品的嘛。 好， 你把人当，你把这个管理这个项目，把这个项目当成一个产品来去做， 用他明白的思维来做。 对，然后你做着做着，也许你发现，哎，我做管理这件事儿，哎，我还真开发出了一套内部管理系统，对吧？我开发出一套内部管理系统，我还可以去卖。 从这个角度来说， 产生了新的创业，对吧？ 就是你以前的经历都可以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因为原来的那种职业训练了你的思维方式。 对，嗯，对，就是你用原来的思维方式干新的事儿，一样也能干成，对吧？就这个，对吧？ 啊、 就是， 但这个好像也有人会指责啊，说你看他原来干那个的，所以现在把那一套也带到这儿来了，不行，外行指导内行， 那不一定 啊。不管 因为有很多管理产品都是这么出来的。我举例，比如说。微软的那个 Excel 表格，对吧？ Excel 表格原来不就是拿手画的表吗？对吧？然后他们说，哎呀，这个太麻烦了，太费时间了，咱们要不然开发一个表啊，就 Excel 就开发出来了。 应该说他还有很多路要去走，还有很多的挑战要去一个个去攻破啊。华兴刚才是指出了两个方法，原则性的方法啊。 对。 后面没有再来了吧， 就是他具体的方法，其实你像他都已经创业这么成功了，其实具体的方法他是很懂的嘛。 特别想一年之后再听到他的故事，华兴回头你给他钱，请他来讲讲。 行，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华兴。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